是一直没人期待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总是一直没人期待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我知道一直烦恼下去也绝不是办法。总是一直没人期待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总是天天都不孤单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总是天天都不孤单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也许每一天我刷个一下咸鱼翻身了呢。总是天天都不孤单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即便一塌糊涂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总是即便一塌糊涂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考得太杂的话，最终榜的依旧是我啊。总是即便一塌糊涂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总是这首歌没人听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总是这首歌没人听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一直烦恼下去，上天也不可能升上去的啊。